把悄悄的送给你。 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 了，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呢，想跟大家聊聊文博方面的话题。近年来，博物馆从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冷门文化场所，变成了时常成为新闻爆款的热门。随着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综艺节目《国家宝藏》等的热播，老古董也越来越受到了年轻人的喜爱，而博物馆本身也处在一场成长和变革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博物馆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新问题、新机遇。最近在全国两会上，也有不少关于文博方面的话题得到了讨论。那今天，我们就从政协会上的文博话题开始说起。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在本届全国政协委员中，一共有3位是博物馆的掌门人，还有不少委员是从事着文博相关的事业。我们也来听听他们来自一线的观察。第一位出场的是河南博物院的马肖林院长。在国家宝藏节目中，河南省博物院一共有3件镇馆之宝入选，分别是贾湖骨笛、妇好肖尊和云纹铜镜。节目播出之后，不仅河南省博物院的观众增长了30%，和文物一起出镜的院长马肖林也成了明星。他说，我到展厅去的时候啊，很多年轻人在我们的国宝边上照相，还经常认出我说，快看，那不是马肖林院长吗？有一次几个中学生还让我给他们签名呢。有一个中学生给马肖林写信，说自己小时候到河南博物院参观，看到金缕玉衣在昏暗的展厅里躺着，从此他对博物馆就有了一种害怕的感觉。但是看了国家宝藏之后，他再来河南省博物院，对文物的理解就不同了。马肖林说，现在中学生都对博物馆、对文物这么感兴趣，我觉得是很好的现象，但同时也让我们思考，比如小朋友看到金缕玉衣会害怕，那我们以后在布展的时候是否可以考虑孩子的感受，让孩子进博物馆的第一印象不是恐惧，而是有趣。马肖林认为，要让博物馆真正走进年轻人，首先要加强对文物内核的挖掘，让文物自身的信息和文物背后的故事来吸引人。其次，要做好陈列展览，展览不能仅仅是简单的把文物放在那儿，还要加入一些新的技术，比如虚拟现实技术，让观众对文物呢能有个多角度的体验。最后，博物馆还要重视配套的宣教活动，配合展览邀请专家来讲座，那是非常受观众欢迎的。全国政协委员、国际博物馆协会副主席、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兼秘书长安来顺则是把更多关注放在了人才方面。他介绍说，过去10年平均每年有200多个新的博物馆建成，但博物馆不光是盖房子，盖完房子需要有相应的资源配置，而配置中有2条是核心的，一个是收藏，一个是人才。符合博物馆专业需求的专门人才，尤其在基层博物馆，安来顺发现中国的博物馆界正面临严重的人才瓶颈。中国开设博物馆相关专业的大学可能有4-50所，每一所一年招几十个学生，数量远远不够。 博物馆学科的配置是否和博物馆真正的需求吻合呢？除了大学以外，其他机制的人才培养方式是不是也要建立呢？这些都是中国的博物馆面临的成长的烦恼。人才跟不上，博物馆的发展就不可持续。还有一位全国政协委员，他并不属于文艺界，也不是文博领域，但他的名字呢，却和一件文物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就是世贸集团董事局主席许荣茂。2018年央视春晚上，在国宝回归环节，许荣茂带着一幅丝路山水地图亮相。这幅国宝绘画是由他斥资 1.33 亿元购回，并且是无偿捐赠给了故宫博物院。在本届政协会议上，许荣茂也做了一个关于非国有博物馆的发言。他认为，非国有博物馆相比于国有博物馆，拥有更灵活的市场机制，更多元的参与主体和更贴近生活的收藏内容，应该得到鼓励和支持。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是博物馆的话题。这个时段我们就要请出北京的一家非常特别的博物馆，来看看他们那里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儿。这家博物馆是北京汽车博物馆，它是我国唯一一家由政府主导建设的汽车类主题博物馆，而且是一个讲故事的博物馆。这里收藏有80多辆具有典型历史意义的藏品车，用情境再现的方式讲述着滚滚车轮之上发生的人、事和社会变迁。从古代的马车、老式蒸汽机车、单缸摩托车，到世界公认的第一辆汽车奔驰一号，再到新能源动力汽车和概念车，都一一为大家所呈现。不过要稍微提一句的是，真正的那辆奔驰一号现在是收藏于德国斯图加特的奔驰汽车博物馆中。在北京的汽车博物馆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2003年经过奔驰公司授权的一辆复制品。那说到这儿，要跟大家介绍一辆汽车博物馆里的新藏品了，是在今年年初才刚刚收入的，它就是中国的第一辆顺风车。1月31号，中国首辆顺风车入藏北京汽车博物馆，副馆长吴静为这辆汽车的捐赠人，同时也是顺风车的发起人王勇颁发了证书。这是一辆老款的奔驰 S350 汽车，车内十分整洁，但却有着赫赫战功。13年来，这辆车免费捎带了近万人，是名副其实的顺风车王。而王勇也是全国公益顺风车的发起人，这辆伴随王勇一路风吹打拼的汽车，可以说是承载了公益顺风车发展的历程。差不多十几年前，每天早晨在回龙观344路公交车站等车的人们都知道，某个时刻，车站附近都会停靠着一辆奔驰轿车，车主总会摇下车窗，冲着十几米长的队伍大声招呼等公车的人：谁要去马甸、双安搭车不要钱。一些回头客会熟门熟路地钻进他的车，而另一些人呢，就是带着或疑惑或好奇的眼光，看着满载的轿车渐渐驶远。这就是这辆奔驰顺风车从北京开始的故事，也给了王勇一个奔驰哥的绰号。让王勇坚定了公益顺风车之路的，也是一个暖心的故事。王勇回忆，有一次他开车回家，忽然天降大雨，路边有一个老太太在行走，而旁边好几辆车通过的时候都没减速，溅了老太太满身的水。王勇看到这个情况呢，就把老太太请到了车里，然后把她送回了家。送完老太太，后来他本来准备离开，结果老太太的儿女十分感激，连番道谢后非要请她在家里坐坐， 还给他熬上了姜茶。他离开的时候，他们又跑到楼道口挥手相送，这让王勇感觉本来的举手之劳变得无比的温暖感动，也发现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与信任其实竟如此的简单。后来在王勇的号召和推动下，公益顺风车的行为也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赞同和跟随，许多媒体都报道了他的故事，而顺风车的理念也开始逐步走向全国各地。有人问王勇是什么原因让他坚持开顺风车，坚持了快20年。他的回答是，他从未坚持，因为坚持是很辛苦的，很不情愿还一直做的事儿，而他却很享受，很幸福，很快乐。另外一方面，顺风车也成就了他许多。他说他本人其实就是顺风车的受益者，他和太太的相识就是因为一次顺风车的经历，他的很多朋友也在他的鼓励下投身其中，而社会上越来越好的顺风车氛围更是让他备受鼓舞和鞭策。所以他从不认为做公益顺风车是坚持，而应该是一种享受。随着移动支付的普及，还有人们理念的转变，顺风车的概念其实已经逐步成为了一个大众熟知的概念。这次王勇将这辆功臣顺风车捐献给汽车博物馆，也是让公益顺风车和绿色出行再次被大家所关注。有机会大家可以去汽车博物馆参观，欣赏一下历史名车，也可以去看看这辆功臣顺风车的风姿了。Now shut up and drive now.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博物馆的话题。刚才说的是汽车博物馆和它的新藏品。那这个时段呢，要为大家介绍一个正在筹建的新博物馆。最近有北京胡同爱好者发现，有着北京最窄胡同之称的西城区前市胡同正准备建一个银钱业博物馆。这条55米长的胡同一直是北京最窄的胡同，平均宽度只有70厘米，最窄处仅有44厘米。有人形容得很生动，两个人要是在前市胡同里对着走，到了最窄的地方就得错着身子互相蹭过去，连对方的眉毛都看得是清清楚楚。而这个前市胡同的尽头曾经是清代官办银钱交易大厅，也是老北京的金融中心。西城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就介绍说，相关人员已经对前市胡同的历史进行了资料收集和整理，目前计划是在前市胡同建立一家传统银钱业博物馆，留住这段历史。据记载，清代的时候，胡同最深处就是官办的银钱交易大厅，商人们在这里将白银兑换成铜钱，或者反过来将铜钱兑换成白银。这里的汇率影响着全国的金融市场，前市胡同也是因此而得名。对于前市胡同的老居民来说，前市胡同充满了历史和回忆。清末时期，每天黎明时分，北京全城的钱铺、粮站以及各行各业的大型商号都要到前市胡同参与交易。到了前市开盘的时间，经纪人们将兑换比例写在一块水牌上，然后站在各自的案子上高声呼唤买或者卖。当年被派来交易的员工还会携带几支信鸽，前市开盘之后，各家就将当天的汇率小条拴在鸽子腿上放回自家店铺，而店铺呢会有专人将鸽子带来的汇率摘下，并按此作为买卖的标准。那时候每天清晨住在大石栏附近的人们总是能够看到几百只鸽子同时从前市胡同里飞出，然后又陆续飞回，成为一道特别的景致。百年过去了，曾经的前世已经不复存在了，如今的前世大棚下已经是前世胡同7号院了，也是不少市民的家庭住所。2009年7月，前世胡同被定为了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住在那儿的居民李艳茹就说， 那段时间我们家接待过不少游客，有个日本游客进来就冲着那个家里的天窗鞠躬，导游说他是做生意的，专门来沾财气的。居住在这么窄的胡同里，也让街坊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亲密，毕竟经常会在胡同里擦身而过，那么近的距离肯定得寒暄两句啊，不可能像住在楼房里一样视而不见。邻里之间互帮互助的温情也是前世胡同里另一项宝贵财富。有趣的是，作为北京最窄胡同，这里还有个特点，就是特别防盗。因为小毛贼根本不敢来胡同里偷东西，把那入口一封，跑都跑不了。其实这也恰恰是前世胡同建成这样的原因。前世胡同之所以如此狭窄，就是因为这里曾经有大量的银钱往来，很容易遭到歹徒的觊觎。胡同宽度呢，只容一个人通行的话，即使歹徒再次得手，他也很难逃跑，可以说是不用围墙却比围墙还好用的防盗之术。那这里如果要建博物馆了，是不是会改变胡同原有的样子呢？您不用担心，西城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表示说，这些年对北京老胡同的改造工作都遵守着不破坏胡同原有机理的原则，而且呢，前世胡同的古建筑属于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即使进行升级改造，前世胡同仍然可能是全北京的最窄胡同，大家还是可以两个人侧着身走走这条胡同，看看彼此的眉毛。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这里依然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各家博物馆里的新动态新故事。一说到北京的这个诸多博物馆，可能故宫博物院还是很多人的心头最爱。不过最近到故宫的青铜馆参观的观众发现，有几个展柜中的文物不见了，而取而代之的是一幅幅古色古香、即可乱真的青铜器画像。这些画不但可以让观众领略国宝青铜器的风采，旁边还有几行小字说明情况。原来啊，展品是从今年2月到5月去美国芝加哥艺术馆参展了，所以特此向观众道歉，敬请谅解。而用画来代替展品，是为了此物深已远，绘影亦真身。这个用绘画作品代替外出参展的国宝文物，在故宫里还是第一次。以往那都只是在空空的展柜里立个牌子说明，现在呢，这种做法显然更人性化了。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些画的作者并不是某位画家，而是故宫博物院的研究员、古器物部金石组的组长、著名的青铜研究鉴定专家李米嘉先生。跟随李米嘉，我们也来介绍一下由他亲手策展的故宫青铜器馆。这里呢，曾经是皇帝妃子居住的承乾宫、永和宫。故宫的青铜器是1958年开展的，一直都是故宫文物陈列支柱的三大专馆之一，其他两馆是书画馆和陶瓷馆。青铜馆是经过重新装修之后在2008年开放的。李米嘉介绍，北京故宫收藏的历代铜器有10000多件，是保存青铜器最多的博物馆。而且其他博物馆展出的青铜器是出土的，但清宫藏的青铜器那可是传世的，是明清两代甚至是宋代出土的，这使得故宫青铜器在断代上很靠谱。这次几个国宝青铜器到国外展览，李米嘉觉得让远道而来的观众看一个空柜子实在有点说不过去，灵机一动就想出了这个画画的法子，起码让人知道国宝长啥样啊。有内行人士说，这样的话 可不是一般的画家可以画出来的。除了技巧，最重要的是对青铜器的了解和熟悉。没有多年的研究功底，没法把文物的细节，尤其是青铜器的锈迹，都描绘得如此逼真。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这些宣纸上的青铜器，您觉着它是使什么颜料画的呢？有人可能会说，那毛笔、国画颜料呗。有人说可能是水彩，但其实啊，这些画是用彩铅画的。实际上，用彩铅在宣纸上作画，是李米家尝试了多种绘画手法和工具之后，找到的最能表现青铜器质感的方式。包括用生宣还是用熟宣，他都实验了很多遍。生宣表面上呢会有一些纸毛毛，作画呢能产生过渡和渲染的效果，因此最后选择了用生宣。李米家还说，描绘青铜器最困难的就是上面的锈，为什么不用照片替代文物呢？也是因为照片无法表现锈的质感和层次。锈是一件青铜器的精髓，行家鉴定青铜器看的也是锈，这里面的学问可大了。同一件青铜器通常会有好几层锈，最外层是绿色的，经过久远的年代玉化形成绿松石一样的颜色，第二层是红锈，第三层是经过氧化形成的暗色斑块。几层锈层叠交融，色彩斑斓，想要将这些锈画出来还不失其神韵，就需要对青铜器极为熟悉，唯有这样才能掌控好这些锈的颜色，把青铜器的神韵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说到这儿，我都想为了看这几幅画专门去趟故宫了。那关于博物馆还有很多的新故事，我们留待下一次再跟您接着聊。最后送出 Nine 的一首《一眼千年》，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和您接着聊。 请再翻慢一点那么厚一本时间，我想没手牵手在故事里做一个伴，像是人般孤单与岁月彻夜长谈，只要你有心一览无数江山。一眼千年，想过千年万如初见，梦见你千万遍，只想出梦里无关。一眼千年，沉默也深，在故事里做一个伴，像是人般孤单与岁月彻夜长谈，只有你有心一览无数江山。想出